第五课，我家有五个人。 Dialogue， 这是你爸爸妈妈的相片吗？是啊。你爸爸是老师吗？对，他是英文老师。这张呢？这是你哥哥还是你弟弟？是我哥哥，我没有弟弟。这两个女孩子都是你姐姐吗？不，这个是我姐姐，那个是我姐姐的朋友。你家有几个人？我家有五个人。你们家的书不少，这些书都是你爸爸的吗？有的是我爸爸的，有的不是。爸爸，这是我朋友。王伯伯好。 好，大文，你这位朋友叫什么名字？ 他的中文名字叫李东尼。他的中文很好。 东尼，你是哪国人？ 我是美国人，可是我妈妈是台湾人。 Vocabulary， 一，家，你家有几个人？ 二，爸爸，爱美的爸爸是老师。 三，妈妈，我妈妈有中文书。 四，的，这是他的书。 五， 相片，相片儿，那不是我的相片。二， 六，老师，那位是我的老师。 七，对，你很忙，对不对？ 八，张，这张相片是谁的？ 九，哥哥，你哥哥叫什么名字？ 十，还是，他是你哥哥，还是你弟弟？ 十一，弟弟，他有两个弟弟。 十二，女孩子，那个女孩子有很多朋友。女，女人，女朋友，孩子，那个小孩子喜欢看电视。字。 十三，姐姐，姐姐。 十四，朋友，我有三个日本朋友。 十五，这些人 都很好。一些，我有一些台湾朋友。那些， 十六，有的小孩子不懂英文。 十七，王伯伯很喜欢孩子。Supplementary vocabulary。 十八，亮，那辆车很好看，也不贵。 十九，只，那只猫是李小姐的。 二十，猫，你的猫叫什么名字？ 二十一，女儿，那个女孩子是李伯伯的女儿。儿子，张伯伯有两个儿子，一个女儿。 二十二，男朋友，赵小姐的男朋友是法国人。男人，男孩子。 二十三，狗，他家有两只狗。 二十四，学生，你是他的学生吗？我要学中文。 二十五，妹妹，我没有姐姐妹妹。 二十六，杯子，这个杯子是你的吗？ Syntax practice。 一，我，这，两，本，书。一，你那位朋友很忙。二，我这三支笔都不贵。三，他那两个孩子都很喜欢看书。四，王先生那辆车很好看。 二的，我哥哥，我家，一，他太太是英国人。二，我女儿有男朋友。三，我家有六个人。四，我们学校有三位德文老师。 的，我的书，他的猫。一，他的东西都很好。二，我的名字叫李美英。三，这是王小姐的猫。四，你的狗叫什么名字？我的狗叫美美。 我姐姐的笔。一，你朋友的汽车很贵。二，我弟弟的老师姓张。三， 李伯伯是我爸爸的朋友。四，那个女孩子是他学生的妹妹。 这个杯子是谁的？一，那两本书是我弟弟的。二，这个是我的，不是你的。三，那个孩子是张太太的。四，这不是老师的，是学生的。 三，那些书，有的好看，有的不好看。那两本书，一本好看，一本不好看。一，我的朋友，有的懂中文，有的不懂中文。二，美国东西，有的我喜欢，有的我不喜欢。三，他们，有的要学中文，有的要学英文。四，那五个学生，三个是中国人，两个是美国人。五，这两支笔，一支给弟弟，一支给妹妹。